民自由思想，并且日益试图将管辖范围扩展至中国境外。他说，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将会继续保护本国人民免受中国威权长臂管辖。本港昨日新增8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75宗属于本地个案，另外有50宗初步确诊个案。当局昨晚公布再多一人死亡，累计42人不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红磡和土瓜湾街市都有鱼档档贩确诊，担心是否与现场环境有关。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到场视察，两个街市要停业两日，等候环境样本化验结果。袁国勇说，最大机会是染病的人去过街市，病毒停留之后再传播，但是相信病毒透过鱼类和空气传播的机会很低。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5.62， 瑞士法郎 0.913， 加元 1.33， 人民币 6.975， 英镑对美元 1.309， 欧元对美元 1.181，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5。 日经平均指数报22399点，是跌17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6.09美元，卖出2026.65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嘅骤雨为多处地区带嚟超过10毫米雨量，而西贡、屯门同元朗嘅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青岛以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黄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大骤雨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雷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喺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二人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8: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呢有阿欧，仲有小白。小白早晨。 早晨啊，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咁多位听众朋友，仲有早晨彭爷爷。早晨。 早晨啊，彭爷。 哇，几惊你唔嗌我啊。 点会啊？ 系啊，我哋先铺好个地毡，先邀请你出嚟啊嘛。 我负责打灯嘅。 喂，今日仲要担埋遮添，因为落雨。 系好多嘢搞啊，咁样就真系。 系啊。 好啦，同大家讲声嘅早晨先吓，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仲有阿小白同埋阿 O 咁啊。好，翻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八点过后咧就分途广播啦。俾翻个台我哋啦，咁而家呢个时候咧，先同大家做样好耐冇做过嘢先， 就睇 出边嘅天色如何咧？ 系啊，如何咧？而家 系啦，咁我担当住呢个晨光天文台先吓。 好， 咁而家咧，我望到咧出边咧嗰个嘅天色咧，真系麻麻地啊吓，比较多乌云啊。咁但系见到啲云虽然多咧，但系行得好快下喎。 哦， 即系喘喘声咁样。 系。 咁代表可能喺如果再晏啲嘅时间，会唔会可以吹得走呢阵嘅乌云咧？ 望啊，咁望啦。 系咁啦。不过似乎咧就局部地区都会有雨，都未定，因为见到啲云量嘅聚焦咧喺唔同嘅地方咁样啊。 都 所以比较。仲有八成嘅天空咧，都係有啲灰雲喺個頭殼頂嘅。 嗯，咁啊，今日就要 地面， 大 地面上面咧，其實都濕濕滑滑嘅喎。 係 啊，咁大家揸車嗰啲都注意啊。 咁啊，詳細嘅天氣啊，交俾小白睇一睇先啦。 好，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咧，即係正如彭爺所講啊，多雲啊。間中啊有大驟雨同埋幾陣嘅雷暴添啊！今朝其實我翻工嘅時候咧都落雨落到冚冚聲啊！最高嘅氣温咧會去到大概29度啦，吹和緩南至到東南風，離岸風勢清勁，咁啊展望明日初時有雷雨啊嚇，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啊！而家27度，相對濕度92%嘅。 咁啊天氣唔好。咁啊，睇下冲，你想你嚟啊，你嚟啊！ 我想问啊，咁心急做乜啫？ 系啊，你嚟、啊。 好冇时间咩？而家 唔系 大把 大把时间、 啊。明知人哋耐挨饿啊，饿咗仲通话 去讲啦， 相遇嘅时间，你两个鬼咁多啊！我唔系你咁多啊嘛，系嘛？ 请讲，请 就话我多啫。 请讲，请讲，请讲， 系。即系啊，我想同啲听众讲，我琴晚有冇影到月亮啊？15， 冇喎，咁多云点？影啊！ 系啦，我就系想讲呢一句。我就系、是、哇鬼 我以为你影到添， 真系 就 瞓咯，所以好 face 啊，系好啦，跟住讲我咧想讲嘅就系呢个通胜华斋啦。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嘅农历嘅6月16啦。今日适宜做啲咩咧？栽种啦， 栽种 呢一个嘅作造啦。祭祀啦，立财啦，咁讲 立财，立埋品 都得。立财我都系，我谂系你好好管理自己财富啦。咁啊，喂，今日咧就话忌咩咧？忌呢一个嘅破土啦，安详、安藏啊，对唔住啊，安藏啦、立碑啦，同埋忌呢一个嘅开市喎、 啊。哎呀，今日开市，唔通有啲阴霾喺度？ 喂，呢啲都系参考资料嚟嘅啫，更值得参考嘅，梗系第一阵听阿 O 同我哋嘅财金达人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咧。 系啊，咁啊，转个头再同阿彭爷再通下话啦，再释放多啲，系啦，释放多啲时间同你同听众咧互动下，啲听众都好挂住你， 相信 一定啊，冇问题，交俾我啦。早晨，早晨啊！8:13嘅时间啦，咁啊，晨光财经第一线，今日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喂，早晨 ，Kenny， 系 早晨，早晨。今日咧，先嚟啊睇下咧，隔晚美股啊，三大指数都升啦，加埋咧，琴日港股咧啊，终结咗嗰个三年跌咯，咁啊收报咧24,946点啦，升咗488点啊，全靠咧就系一个WVR 嘅股份咧，即系同股不同权嘅股份咧，带动底下咧啊，港股有升市啊。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交俾你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咁啊，其實睇翻好似琴日我哋都講啦，基本上就受惠翻美股方面咧，就恆指就應該會回穩翻啲嘅，咁但係都係幾個別發展下嘅，咁應該都係集中翻焦點去頭先講啦，都係啲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就會係表現比較好啲咯。咁啊，雖然嗰啲係本地地產股份方面啦嚇，就或者傳統收租類股份方面啦。琴日都 OK 有得升下嘅，但系咧就要留心翻啲啊，譬如九倉嗰啲升得幾犀利嘅，咁但系就要留心翻啲究竟個升勢方面咧能唔能夠即係持續得到啦？ 係 呢個就要審慎啲，因為始終咧就係嗰個實體經濟表現都係麻麻地啊嘛，咁但香港都繼續受到疫情因素所影響咯。反而調翻轉八月份方面咧，個焦點繼續都會喺啲新經濟股，頭先提到啦，就有啲同不同權啦、第二上市嗰啲，因為好有機會咧就係會納入到依個恆指成分股啊嘛，咁所以變咗就。形成咗嗰個係究竟基金或者啲投資者方面咧，都會偷步買定啲先咯。 係咁啊，係咪喺呢個WVR 嗰個同股不同權嘅股份入邊，大家都係睇住嗰幾隻啊，阿里啊、美團啊、小米等等咁樣噶，係咪啊？ 嗱，係基本上呢三隻咧都係比較大熱啲咧，就係話會入呢個係。定份股嘅，咁尤其是阿里方面咧，就之前系相对比较系落后嘛，相较呢个系腾讯嗰啲，咁美团好威劲啦，直情真系话有破顶啦，真系都想象唔到咁劲啊，咁啊，但系就阿里方面咧，就呢一排可能有机会追翻上嚟，就系、是、第一落后，第二就系有呢个系买金服方面嘅上市啊嘛，咁讲紧系嗰个集资规模方面咧，系讲紧系过千亿噶嘛，同埋佢市值都系好大。咁亦都會令到呢個係阿里方面咧，就個估值有機會就提升啦。咁所以變咗，我覺得有機會咧，就阿里方面咧就係追翻上嚟咯。 咁啊，省股民咧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特別係近排喺國嘅央行放水底下咧，咁啊一啲新經濟嘅股份咧，雖然估值係偏貴啊，咁但係都係時候將啲舊經濟股份換一換佢啊，好似換季咁啊，係咪啊 ，Kenny 嚇？ 我諗都呢個情況都持續咗一段時間嘅，即係睇翻嗰啲頭先我哋講咧，美團啊、騰訊啊，甚至乎港交所而家大家都當新經濟嘅，因為受惠翻新經濟嗰啲上市啊嘛。咁呢啲股份咧，其實哇，基本上即係過往嗰半年咧，由頭升到落尾咁滯。當然中間有啲回吐嘅，但係就都無損佢個上升嘅情況咯。咁但係頭先我哋睇翻嗰啲本地地產股，雖然一兩日係有啲反彈，但係你睇個圖咧，都仍然喺個低位裏邊咧，就係即係反彈嘅啫，咁銀行股，譬如我哋哇，早兩日成日講啲匯控啊，就更加慘添啦。 嗰啲冇乜人睇噶啦，其實依家 係啊， 真係啊， 所以變咗呢個趨勢咧，我諗都會維持一段時間，即係可見將來都係咁啦。因為頭先你提到一樣嘢就係話各個央行都係大量放水啊嘛，當個流動性係充裕嘅時間嘅話咧，大家就會追求一啲係高增長嘅嘢，再加埋你都係嗰句實體經濟真係好難做啲生意，咁所以變咗。你就算买地产股、买银行股嘅话咧，其实基本面系唔配合啊。 所以就散股民咧，就系时候谂谂啊，系咪喺个投资组合嗰度啊？增加一啲新经济股份嘅持仓比重咧，减一啲某某股份嘅持仓比重咧，咁啊自己谂谂计仔啊吓，做啲功课叫做执执个仓佢啦。咁啊转个角度讲下呢一只啦，咁啊近排成日都喺电视见到啊，喂恒大。健康咁啊，遲啲應該會改名叫恒大汽車啦。好似聞說都有啲風聲傳出嚟，咁啊，哇，有六款車咁樣。咁啊，講埋個汽車股板塊，其實幾隻股份琴日都升得唔錯下，包括比亞迪股份啦，咁啊，華晨啊、吉利啊、廣汽啊都有得升嘅。咁當然你話喂恒大健康咁佢出呢個新車，咁最後亦都補上一句香港區就冇得發售住嘅咁樣嚇。咁啊，即係點睇啊？呢個板塊。Kenny， 我覺得就分開嚟睇嘅，即係傳統車還傳統車啦。頭先我哋提到吉利啊，呢個東風嗰啲就克制啲嘅走勢。咁你睇翻頭先恒大健康就另一類嘢嚟嘅，佢而家個市值咧仲大過吉利嘅。咁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概念性嘅嘢啦，即係雖然佢。 好似其實不過等於好翻以前嘅比亞迪一樣啦，即係以前比亞迪嗰時都未有電動車出，但係有依個咁嘅概念準備出嗰陣時咧，就個市值啊或者嗰個情況都炒得好勁嘅。咁基本上因為依個係估啊嘛，大家估佢咧嚟緊嗰個車個情況哇，好美好啊，好美滿啊咁，咁呢啲時間就炒得最勁咯。反而你真係有新車實質出到嚟啦，大家就會真係睇翻個銷售啊，睇翻你的車。系得唔得咯？咁到時就會回歸翻現實嘅。咁變咗你但係唯一即係而家你亮點就係咩咧？叫真係有車出啦，終於到。因為之前咧大家如果記得嘅歷史落嚟就係之前搞個咩法拉第啦，跟住麻麻地，跟住就後來收購咗瑞典一個係電動車廠啦。咁同埋佢其實都係收購咗一啲歐洲或者係外地方面咧一啲相關嘅資產嚟到去冚埋一齊嘅。咁所以變咗佢而家就有啲初型咧。就真係有真係一個電動車廠咯，但係估值係咪呢個價錢咧？咁啊，真係見仁見智啊。 係咁，可能好多朋友都係憧憬啊，第時美好嘅願景啊。不過接地氣啲啦，啊，實際啲問一個問題，其實即係內地方面用嗰個電能車可唔可以做到穿州過省咧？好多朋友都有個疑惑喺度嘅。你知香港就跑嚟跑去就係嗰三條隧道啦，當你喺柴灣去天水圍講緊都係個零鐘嘅車程。咁但係內地譬如跑國道咁樣。一跑就跑幾個鐘頭噶嘛，哇！各省、各縣、各城、各鄉咁樣跑，其實嗰個電池嘅續航力做唔做得到咧？那個插電站嘅配套又做唔做得到咧？呢、這個大家都仲有個問號喺度嘅。咁佢哋方面就都仲未有講到話啊，電池嘅續航力，依家都仲係俾緊啲好似啲樓盤咁啊，俾啲虛擬圖片啊、設計圖片，哇，係好靚嘅。啊，系背山面海嘅，或者睇翻佢架车，哇，系好科技感好强嘅咁样，咁但系啊，实际使用落去又会系点咧？咁啊，真系要呢架汽车开售，以至有啲so called 叫网红啊，试一试车咧，咁先知道个效果系咪啊？Kenny， 你都觉得系？ 嗱，其实咧，如果你讲开续航能力同埋充电桩咧，国家政策咧就其实系配合呢啲嘢嘅，因为睇翻咧就系、是。嗰、那個補貼咧，其實就以前就唔係噶嘛，做你係一個電動車就做咗出嚟，咁就補貼你噶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嘅，就真係based on翻咧你嗰個 spec 啦，嗰個標準就續航能力一定要係高嘅。咁你而家睇翻好似比亞迪方面咧，新型嘅刀片電池咧，喺個漢系列度搭載呢個電池咧，其實佢個續航能力去到600公里噶啦，即係其實同 Tesla 嗰啲水平係一樣噶啦。咁另外就充電裝咧，亦都係其實喺內地係好鼓勵嘅，即係比香港係更加鼓勵添。甚至乎咧，你係可以容許你嘅充電裝自己興建咗之後咧，去賺錢嘅，即係佢你自己唔差嗰時咧，可以 借俾人差或者即係收翻人哋錢咁樣係嘛？ 係啦，咁所以變咗其實佢都係希望可以將個充電倉咧就係普及化咯。咁所以其實國家政策咧就係好著力推動電新能源車嘅。咁但係究竟嗰個恆大健康嗰啲車？去到咩嘅水準呢？咁就當然而家我哋手頭又冇資料啦。 咁省股民咧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今個禮拜繼續有好多重磅嘅藍籌都繼續出業績啦。就咁，譬如講緊廣燈啦，咁啊份業績係咪都好似理想預期咁樣咧？你覺得 Kenny？ 嗱，呢啲公用户咧就有一度好就係咧，雖然受電量啊，譬如商業受電量都會受到呢個疫症因素影響，你餐廳都關閉咗啦，或者只係開半天咁樣，咁啊會受到影響嘅。但係咧，因為你用管制嘅嘢嘅話咧，咁佢只要加大翻嗰個基建投資話咧，咁佢個利潤方面咧有所保證啦。好似譬如廣燈啦，亦都係增加咗天然氣用量嘅比例嘅話咧。即係貴咗嘛，佢咪可以收多啲你嗰個電費咯。咁所以調翻轉咧，就有得加電費啦。咁所以變咗就依啲股就比較係現金流會穩定啲嘅。 係咁啊，散股民咧又可以參考一下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 Kenny， 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好嘛？多謝你，拜拜。 二台通识六十秒， 每个棚架在使用前每隔14天经过改动或者在恶劣天气之后，都需要由合资格的人士检查，并且签发表格5，确认棚架安全才可以用来开工的。 收到，我们棚架上面的工作平台都设置了适当的安全进出通道、高中护栏、踢脚板和密铺的地台以及相关的安全设施， 包括斜策同埋保护幕等。而当设置安全工作平台或提供安全进出通道唔可行嘅时候，工友就要佩戴全身式嘅安全带，并持续以防堕扣系于独立救生绳及稳固嘅牢固点。例如经检测嘅有眼罗山， 做得好。咁喺室内用嘅轻便工作台，例如梯台同埋功夫凳，有冇准备好啊？ 当然有啦，我哋只会用符合安全标准嘅轻便工作台，而使用嘅工友都系曾经受过相关安全训练噶。 记得提工友轻便工作台一定要完全伸展，锁好稳定装置同埋支撑脚，确保稳定啊。 而工友喺上落嘅时候，要面向轻便工作台。以及上落楼梯的时候保持三点接触，即是双手扶稳之后先踏上下一级，工作时切勿过分伸展身体至护栏以外。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老人科专科医生郭纯礼医生， 长者在这个病来讲，他们那个死亡率其实比较高的，比较后生的话。安老院本身的环境始终是一个密集，院舍那里有很多照顾的员工，那有机会他在那里感染了，将这个病又再带出社区，又再引致另一波的感染。只要跟回足一个正常我们对于这个飞沫传播感染控制的程序去做，即是当你照顾长者的时候，那其实都足够的。还有即是要提醒员工，真是照顾完一位长者真是不要烦，要每次都要洗手，这样去减低他感染第一些长者或者感染回自己的机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早晨啦，喺告诉彭爷爷之前啦，同大家睇多次天气先啦吓。今日咧多云啊，间中咧有大骤雨添，同埋咧几阵嘅雷暴。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啦，吹和缓嘅南至到东南风，离岸咧风势就清劲。展望啦，明日初时咧有雷雨啊，随后一两日咧部分时间就有阳光嘅。依家气温27度啊，相对湿度咧91%。咁啊，其实咧啲天气近排都系麻麻地啦，咁啊有落雨嘅，咁啊所以咧就令到好多喜欢做运动嘅朋友咧，直情完全咁样咧打消咗啊做运动嘅念头。因为首先你喺户外做运动啦，即系譬如当啊跑下步，当跑平时跑开10K 嘅，好啦。依家減少啲啦，因為戴住個口罩跑咧，就跑得可能3-4K 啊，因為都辛苦啊嘛。咁但係咧，依家連嗰3-4K 啊嘅叫做跑步嘅途程咧，都減刪埋佢啦，因為落雨啊嘛。咁到時咧唔係啊流汗流濕咗個口罩啊，係落雨嘅時候揼濕咗個口罩啊嚇。咁其實都幾辛苦，所以咧都係留多啲時間喺屋企啦。咁啊喺屋企咧多啲做運動啦。咁啊多啲咧。可以叫做同心抗疫啊，即系叫做少啲外出啊，咁样都可能啊有机会咧，即系叫做又可以做到身体健康之余啊吓，咁啊仲可以咧即系悭翻个口罩啊嘛，今时今日即系其实口罩都即系虽然啲价格回翻落嚟啦，咁但系有阵时即系买一盒啊，哇好快喳一声就用晒啊，咁啊唔知会唔会系咧心机旁边嘅你嘅一啲嘅写照嚟啦，咁啊，即系不断咁样去买口罩啊，或者啊买外卖啊，唔知系咪大家日常嘅生活啊吓，咁啊头先讲完天气啦，呢个时间咧，我哋系咪可以接阿 Heidi 朱海婷出嚟同我哋倾偈？ 我哋梗系揾咗阿彭爷出嚟先啦、，Heidi 留翻佢咧享乐时代。 系彭爷，又系你出场嘅时间，彭爷早晨。 梗系啦，你头先应承咗我咩噶？ 就系多啲释放啲时间俾你同听众沟通。绝对冇问题。 你讲完嘢都唔记得。 系啊，要交翻俾你啊。系好，咁罚我。 罚你两个啊。 罚 你啊，小白同埋欧啊。 哎呀，我 成 地 嘢俾彭爷爷。 玻璃跪紧啊，而家你知唔知啊？ 咁啊，交俾彭爷讲下先啦。呢个彭爷嘅一件事系啦， 啊，你好嘢喎吓，正话我先至啱啱先话俾你听，你又话翻俾我听。嗱、啊，即系咁样嘅、我想讲咧，我哋咧而家咧呢一轮咧抗疫期间咧，大家好多时候咧，咪自己会自制一啲嘅神器啊，又会或者咧自己咧就走去整一啲嘅健身嘅用品啊，咁样嘅。 系啊。 系咪？ 系啊。 咁有阵时咧，屋企咧都可能会自己做下运动啦，吓、即系唔得嚟成日设计神器嘅话，咁你做运动啊，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强身健体咧？咁你系会学下。阿波就将咧一啲健身器材咧，即系平时喺健身院度做啊，健身中心度做嗰啲嘢咧，可唔可以搬翻嚟喺屋企度做咧？亦都要有啲朋友咧，就买一啲嘅仪器咧，就喺屋企度做噶嘛。咁、但系要注意翻咧，就系咧，其实好多时候咧，而家咧可能都或多或少会多咗一啲家居嘅意外咧，就因为你喺屋企里边玩健身咧而引致嘅。系、啦，即系譬如你以为装嵌嗰一个嘅健身产品喺你屋企嗰度咧，就会好似你喺健身中心玩嘅时候咧一样咁妥善咧、未必嘅、可能因为你装嘅时候。嗰、那個功夫做得差啦，又或者你根本冇去考慮過，究竟你裝嵌落埲牆度先算啦。究竟佢個承受力加埋你嘅體重、你以為平時咧喺健身中心嗰個架，你就咁樣喺埲牆嗰度掹住嗰條棍咁啊，成個人咧就稱上去咁樣，咁就可以做到個運動。喺你屋企咧，未必得嘅，可能会即刻冧啊！ 系啊系啊，好似 嗰个墙边嗰条框，可能即刻会冧啊，裂落嚟啊，咁咪会整亲咯。 大家留意啦吓，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发生大爆炸，官员话死亡人数增加至超过70人，3000多人受伤，有死者被埋在瓦砾之中。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傍晚，爆炸产生巨大蘑菇云，升起橙色烟雾，并且引发大火。爆炸威力巨大，港口大部分地区被夷为平地，远处的建筑物门窗被震碎，连200公里外的塞浦路斯都听到和感受到爆炸。安全部门首长说，爆炸可能由储存在仓库6年的高度易爆物料引起。总统奥恩说，2750吨硝酸胺不安全地储存是无法接受，他宣布全国哀悼三日。印度石油天然气和钢铁部长普拉丹在社交媒体宣布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普拉丹是总理莫迪内阁中第二位染疫的部长，内政部长沙亚日前亦都受到感染。普拉丹说已经在医生的建议之下入院。印度最近每日新增超过50000宗确诊病例，累计超过1800000宗个案，是全球第三多，超过39000人死亡，全球第五多。本港昨日新增8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75宗属于本地个案，另外有50宗初步确诊个案。当局昨晚公布再多一人死亡，累计42人不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红磡和土瓜湾街市都有鱼档档贩确诊，担心是否跟现场环境有关。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到场视察，两个街市要停业两日，等候环境样本化验结果。袁国勇说，最大机会是染病的人去过街市，病毒停留之后再传播，但是相信病毒透过鱼类和空气传播的机会很低。警方拘捕多一名18岁男子，涉嫌和早前青衣乐善堂梁植伟纪念中学的纵火案有关，他正是被扣留调查。 事发在5月25号晚上大约11点，有人以类似伸缩警棍破坏中学的玻璃大门。而在上个月24号凌晨，大门被两名男子用类似汽油弹纵火，大门被熏黑。警方早前已经拘捕三名男子涉嫌纵火、刑事毁坏和藏有攻击性武器，其中两人是该校的学生，另一人是毕业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5.74， 瑞士法郎 0.914， 加元 1.331， 人民币 6.975，英镑对美元 1.308， 欧元对美元 1.18，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434 点，是跌13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2020.55 美元，卖出 2021.52 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大骤雨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雷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翻美孚方向，近住雨晴天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南昌村。重复多次啊，就系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啊，去美孚方向，近住雨晴天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南昌村。咁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排翻过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对出。重复多次啊，就系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对出。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同埋 Beautiful Sunday 嘅 Barbie 林慧。在大家同心抗疫的时候，特别多谢一班前线医护人员无私的付出。想借刘德华的一首《我知道》，凭歌记忆跟你们说一声加油啊。 没有计划来世再可偏荒地老，这刻中的结识盼望得到，只想需要明日你过得比我好，同年同月今生今世同老。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夏日炎炎，印尼的朋友又有什么解暑方法呢？ 我是 Sessa， 我是印尼人，夏天我喜欢去沙滩，因为可以放松一下，同埋我等小朋友都好鍾意溫水。 想知道印尼朋友點樣投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 Barbie Shinsa 施培嘅 Beautiful Sunday。 灰色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叫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嚟到朝早嘅时间啦，吓8:38啊，晨光第一线啊，嚟到晨光新闻焦点啊，除咗直播室入边有白云老之外啊，电话入边当然有彭仔喺度啦，早晨。 喂，早啊，小白吓，继续咧同各位晨光嘅听众咧睇一睇报章新闻焦点先吓。 嗯。 咁咧，首先我哋咧先嚟睇下咧呢一份嘅苹果日报咧。 好啊。 苹果日报啊，今日咧佢哋嘅港文当中咧有一则咧就讲到话咧。獲特首林鄭月娥欽點咧，就成為呢一個咧新型肺炎嘅核酸檢驗服務商，以驗車同機電產品為主要業務嘅國企，叫做中國檢驗有限公司，簡稱啊中國檢驗啦。咁啊，昨日咧就話被傳媒揭發咧，佢係冇經營醫務化驗嘅資格。咁啊，《蘋果日報》調查更加發現咧，佢嘅子公司當中咧，即係呢個中農檢驗認證啊，喺政府宣布直接採購佢嘅服務九日之後咧，先至急急成立一個中檢醫藥醫學檢驗有限公司，咁啊揾嚟咧係醫務化驗師加入董事局，咁新公司咧正好符合法例要求處理政府委託嘅檢測服務咁話。好啦，咁有立法會議員就質疑咧，林鄭月娥咧直接指派所謂嘅紅色企業負責檢測工作係屬於政治考慮，咁啊就被質疑咧就討好中央，要求政府咧係公開交代事件咁講嘅。咁啊呢一個嘅新聞咧，似乎應該跟住落嚟都會有條尾巴都未定啦嚇。呢個嚟自咧就《蘋果日報》今日嘅港文要聞報導嚟嘅。 好，唔該曬彭仔，再睇下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咁啊講到咧就係本港尋日新增80宗嘅確診個案，75宗咧就屬於本地感染噶。啊，累計病例增加去到3670宗噶。紅磡街市新增兩宗嘅魚檔檔販確診個案，咁啊目前累計咧有5宗啊魚檔檔販嘅染疫個案，涉及咧就係4個嘅魚檔，其中3個魚檔位置相近，咁啊而該街市早前已經有乾貨檔噶啦，啊凍肉檔檔販以及咧就清潔工咧就染病，合共咧就10名街市員工中招噶，啊土瓜灣街市亦都新增一宗咧就係魚檔檔販確診啊，累計咧就兩宗魚檔檔販嘅個案，啊我哋見到兩個街市連同顧客咧累計23宗。嘅个案，两个街市咧就停业两天，等待咧就化验结果噶。啊，事实上啊，原来香港多个嘅街市亦都爆发疫症噶，录得咧就系3宗或者以上个案嘅街市最少有11个。啊，当中深水埗北河街街市有12宗嘅个案，黄大仙大成街街市有10宗，观塘嘅瑞和街街市亦都有7宗噶。啊，张竹君咧就怀疑街市嘅个案系有关联，可能涉及咧就系环境污染。咁啊，呼吁市民减少去湿街市，长者更加要避免出街，尤其咧系唔应该去到街市。咁啊，見到咧就係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啊，亦都咧去到紅磡街市同埋土瓜灣街市視察之後啦，佢就話到擔心啊會出現類似咧就係武漢華南海鮮市場以及咧就北京新發地市場嘅情況啊。咁啊，好似上述街市嘅情況咁樣啦，佢哋就已經抽取咗魚檔嘅砧板啦、污水渠啊、冰塊以及水，仲有咧就係湯魚嘅工具同埋前箱嘅環境樣本。咁啊，由於啲魚啊已經俾人咧就買走咗啦，咁啊冇辦法咧就抽取到樣本，咁但系佢指出啊，鱼同埋海鲜咧就凉血嘅动物，咁啊被病毒感染嘅机会其实好低嘅啫，市民咧就无需担心啊，食海产咧就会染病。咁啊，袁国勇初步咧估计有几个可能性嘅，咁啊同呢个传播途径有关，我哋睇睇系啲咩啦。佢话第一较高嘅可能性咧就系鱼档嘅档贩会喺咧下昼3:00至到4:00休息嘅时间，同其他档贩啊，咁啊真系讲住叫做啤一啤同埋食饭。 咁啊喺呢个情况，大家咧就冇戴口罩，咪容易互相传染啦。好啦，其他嘅途径包括咧就系病人喺街市嗰度咧就吐口水，然后咧就可能经老鼠啊传播，或者咧就系染病嘅手啊经染病嘅人啊经手部触摸食材而播到毒噶。咁啊由于鱼档嘅水同埋冰块咧都可以令到咧就系病毒存活啊更加长嘅时间，病毒停留嘅时间咧就以星期计，唔系钟头同埋日，系以星期计啊吓。佢认为啊，经过空气传染嘅可能性咧，其实系好低嘅啫。啊，街市嘅温度虽然高，不过咧通风都好好啊。咁佢哋已经咧就攞咗好多嘅样本咧，就去化验噶啦。咁啊，希望咧快啲有一啲嘅化验结果，咁啊令到我哋市民咧知道边一个咧就系最高危嘅传染途径啦吓。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噶。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同大家睇下《星岛日报》今日嘅一则咧，佢哋嘅独家新闻啊。咁啊，讲到话第三波疫情爆发以嚟咧，就当局曾经先后实施晚市同全日系禁堂食嘅措施嘅。咁喺食肆感染病毒嘅人数已经开始大减。咁但系咧，近日仍然咧系有零星录得咧确诊者啊曾经到访食肆嘅情况嘅。咁《星岛日报》咧就走访过去一个礼拜曾经上榜嘅一啲食肆啊吓。即係發現有確診嘅嗰啲食客嘅食肆啦，咁啊發現咧當中咧大約啊有超過一半咧係已經如常營業噶啦，而大部分係連鎖店或者係酒樓，咁當中部分食肆咧承認曾經咧因為有確診者出入，咁近日生意咧急挫咧係七至到八成嘅，咁但係咧為員工生計唯有咧係照開啦。不過有專家警告啦，本港疫情仍然嚴峻啊。曾經有確診人士出入的食肆呢是不宜太快重開的，需要一直留意是否有員工出現病徵。有食肆負責人就承認呢，即使已經是替食肆全面消毒，仍然擔心呢會有員工在過程之中是染疫的。其中呢就曾經有一間所謂的中招的食肆，數目最多的九龍區。咁啊，呢一個嘅《星島日報》咧，佢就留意到啊，當中咧大約有三分二已經係繼續營業噶啦嚇，咁而大部分咧都係連鎖食肆或者係酒樓嘅。咁佢有提到話，其中咧就上個禮拜中咧出現確診個案嘅將軍澳啊，其中有一間嘅酒家啦，佢嘅經理形容咧有確診患者到過酒樓啦，就成為無妄之災啦，令到佢哋嘅生意咧就急死。咁而近日咧，先至出現確診個案嘅觀塘一個商場入面嘅一間餐廳咧，就以及九龍城嘅一間係食潮州菜嘅餐廳咧，同樣咧都係照常營業嘅。咁話咁好啦，咁啊專家嘅意見係點咧？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嘅梁子超咧，佢就話啦，食肆堂食咧肯定係有一定風險，如果出現確診者，可以關閉堂食就最好啦。但係亦都可以視乎咧確診嘅係員工定係顧客。如果只係顧客而冇傳染俾員工，唔一定咧要關閉14日嘅。但如果係員工感染咧，好容易導致咧持續傳染，咁樣咧就需要關閉咧14日，或者咧係將嗰批嘅員工咧全部係換轉咁講。呢、這個咧嚟自今天咧《星島日報》嘅獨家新聞報導嚟嘅。 咁而家咧即係去食飯啊，都係要諗下咧堂食啊，定係拎走啊，邊個咧危機大啲啊，邊個安全啲啊？始終啊， 最緊要進食之前你就清潔好雙手嘅先啦。 係啦，或者進食嘅時候咧，盡量揾啲少人啲嘅地方自己。即係孤零零食一餐飯咯，健康啲啦，自家嚇忍住先啦嚇。好，跟住咧就再睇埋嚟自信報方面啦。講完食肆之後咧，今日啲學生都要翻學噶，又遇到關於疫情啊衍生出嚟嘅翻學問題啦。嗱咁啊，信報 咁啊遲啲啫係嘛，唔係依家。 遲啲啫，咁但係希望如期上堂，但係咧都會變咗做嗰啲叫做網上教學啊。咁啊情況接唔接受到咧？我哋睇下信報點講啦嚇。佢話到咧就疫情未出現顯著嘅緩和，咁啊教育局咧星期一嘅時間啊，亦都咧就係公布咗啦，新學年學校就可以如期復課，呢個大家都記得啦。咁但係咧就叫做可以復課，但係就唔可以翻學。局長楊潤雄啊都話到啦，尋日繼續咧就指出翻學 即係叫做開學不返學嘅決定咧，係好困難嘅，因為需要平衡學生嘅健康同埋學習需要。啊，中學文憑試即係 DSE 方面啊，當局亦都咧就會向考評局提出研究明年嘅文憑試啊是否咧就延後，以及咧就係縮短考試嘅時間，以及咧就係減少必修題等等。嗱，考評局表示咧就會同學界商討嘅，審視明年文憑試同埋咧就校本評核安排。如果有決定咧，會盡快公布嘅。杨润雄咧亦都话到话喺新学年嘅复课安排上面，局方咧就会考虑学生学习需要同埋自理能力等等啦。学校最关心嘅咧就系中学六年班同埋小学六年班面对嘅考试，而中一以及小学一年班啊面对新生活嘅一个学习环境啦。如果最终分阶段复课嘅话，呢啲年级咧有机会咧系会优先先处理噶。咁啊，亦都咧就系会可能进行半日制啦。咁啊，各个嘅叫做复课阶段咧相隔嘅时间咧都会缩短噶。好啦，对于咧开学但系要以网上方式咧就教授啊，身兼湾仔区校长联会主席嘅圣公会邓兆坚中学校长大德政咧就形容啊，局方决定咧嚟得好突然啊，得悉之后咧，当日夜晚已经即刻咧就同教师开会，寻日开始啊已经咧就联络咗升中六嘅文凭试嘅学生啦，期望喺暑假尽快啊重启网上教学。啊，佢话到啊，过去半年啊，学生受到呢一个疫情影响啊，可以话咧对佢哋学习咧系一个大嘅难题嚟噶，所有科目都告急，咁啊而中英文两科嘅主科教师咧就会注重攞分较多嘅试卷啦吓，例如咧喺写作方面加强教导啦。佢话到升读中六嘅学生咧年纪就大啲，因此学校咧就会继续要求教育局啊容许中六嘅学生咧就翻学上堂噶。咁啊校方亦都会安排较大嘅房间作为课室，咁保持一个咧就系良好嘅社交距离啊吓。以上嚟自信报方面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再睇嚟自明报啊。明報的講文呢就有關於呢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呢將會就住立法會真空期處理作決定的。咁而建制派提出呢不同的建議，包括呢就是讓原班人馬再宣誓留任、委任新議員等等的方法。咁而民主派呢去到尋日仍然未討論如何應對。咁就籌徐緊呢應該在人大做決定前先發制人，定是謀定而後動。咁而多名民主派咧都希望係盡量一齊上齊落嘅。民主黨嘅林卓廷咧就強調啊，要讓市民知道咧民主派議員咧留任或者不留任嘅後果同埋重要性。咁啊，兩個嘅選項，兩者咧都有咧係正反嘅考慮咁話。咁而林卓廷表示咧，現時就唔係民主派如何應對嘅問題，問題係北京中共嘅紅線隨時變。咁佢話啦，我冇興趣猜度咧佢點樣劃法嘅。咁認為咧，應該等待北京公布決定後，整個民主派咧再商討。佢希望咧齊上齊落，表示有人認為啊，可共同進退或者泛民達成共識咧，就有如咧係有啲走，有啲留咁樣嘅。好啦，咁啊，另外亦都咧有社福界嘅議員啊，邵家臻就話咧，最穩陣咧就係謀定而後動，形容咧現時嘅狀態咧就似係咧不斷改試題嘅考試咁樣。個個講法咧辣度咧都唔同嘅。咁佢話咧有民主派認同咧。前詞人林夕日前建議在人大做決定詞呢決定前呢就是總詞，咁就唔使呢俾人牽住個鼻子走啦咁講，咁好多唔同嘅方案啦，似乎都咁睇下呢個事態發展又會如何啦。剛啱聽過呢嚟自明報今日嘅港文報道嚟嘅。 事態發展呢仲要留意埋中美嘅事態發展喎。咁啊嚟自經濟日報方面呢就講到話曾經威脅要封殺 TikTok 嘅特朗普啦，美國總統特朗普啊當地時間啊咁已經表示啦唔介意微軟收購 TikTok。佢話到話不介意呢微軟還是其他公司，只要一間大嘅公司，一間安全嘅公司，非常美國嘅公司買咗佢呢就得啦。佢認為美國政府啊让这一笔的成交交易成为事实的时候呢是有可能的，因为成交的大部分金额应该呢拨入政府的库房，但是他没有解释这一笔钱是如何应用的。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始创人张一鸣昨天就再致函员工，信入面也都说到多数人就将这件事件的问题焦点就搞错了，问题焦点根本呢就不是美国外资 投资委员会强制 TikTok 美国业务出售给美国公司，咁啊，这不是对方的目的，甚至话到啊，系对方不希望睇到噶。咁啊，真正嘅目的咧，系希望全面封禁以及咧就更加多。啊，佢话到啊，过去两年好多嘅国家嘅反华情绪升高啦，当前嘅氛围底下，咁啊，公司必须咧就预期未来会遇到更加多嘅困难啦。啊，事态继续发展落去啦，北京方面亦都咧就系有啲新嘅说话意见啦吓。咁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表示啊，美方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特定的非美国企业，亦都咧就系赤裸裸嘅霸凌行径嚟噶。中方对此咧就坚决反对。佢指出啊，有关企业按照住市场原则同埋国际规则，咁啊喺美国开展商业嘅活动，遵守美国嘅法律同埋法规。咁但系美方以莫须有嘅罪名进行咧就设限打压，呢个完全系政治操弄。佢再次呼吁啊，美国不要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啊，官媒《中国日报》就喺社论上面亦都提到啊，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嘅霸凌系华盛顿美国优先政策嘅零和远景的结果，令到中国啊别无选择，只能够咧喺科技领域屈服或者系死战。社论亦都话到啊，如果美国政府嘅实施其计划中嘅手段，中国咧就将会有好多嘅措施咧去到应对噶。啊，早上嘅时间我哋不如睇埋一个射击练习嘅通告先啦。咁啊，今日由上八点钟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系由今日上八点钟都系已经开始咗啦，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卫啊就会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噶。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三十几首歌，两个主角，一个故事。 怎么会越行越迈，突然越远？怎么变大个大个就变恶毒？几多到后来没太多。难道快乐怎么会仍然合拍？怎么知尽快落台 ？Anko 到后来是愿果。难道真寂寞？ 何铭心和董志的故事前后有成三十几首歌描述，而合唱歌就是他们的最后一张，长达八分钟。在阿基和 Juno 的口中就是好像电影里面的长镜头一样。 怎么会越来越难，越难越过？怎么再愉快作恶？几度到后来没太多。 作曲徐继忠，填词周耀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 ，Juno 加上谢安琪合唱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山下智久主演的国际剧集《The Head》片尾歌曲由他自己唱翻，《Nice Cold》MV 入边展现出人工智能的机械人尝试剖析人类爱情的微妙。在歌曲入边，乐迷又找不找到山下智久对爱情信念的心跳声呢？日本男榜推介歌曲《Yamapi》山下智久《Nice Cold》。今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山下智久的 Nice Cold。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八点五十七分的时间，电话旁边梗有华梅姐，早晨啊！ 早晨 ，Hi，Good morning，Good morning，Hi 阿欧同埋小白，正在晨光的听众， 觉唔觉得好特别啊？今朝我嘅声音 系啊，好似特别兴奋雀跃， 好似空旷啲啊个声音， 好旷啲 啊！我好想醒目啦，小白咧仲懒得意咁样啦吓。 彭爷，系啊，唔系，话梅姐，唔通你搬咗搬咗入去四千尺嘅大屋嗰度住？ 哈哈，系搞错啦，阿欧，呢个声音嘅来源系我而家浸紧泡泡浴啊！ 哇，好香艳啊！有冇放啲鸭仔喺个池边？有冇放啲鸭仔？系好得意嗰啲。 我唔话你先，啲塑胶嘢好多噶，我都唔用啊。喂，我咧想同大家讲。我今朝咧系浸住呢个泡泡浴咧，就想同大家咧讲一样都几啱嘅，就系煲嘢 煲嘢， 好似我咁而家喺自己度咁。系啦，因为咧我哋要抗疫咧，要增强自己嘅抵抗力咧。我咧又系时候同大家咧煲下汤水啦噃。 哦， 其实我今日想介绍呢一个汤水咧，就系、是、咧要用呢一个嘅蒜头去炖排骨汤。 嗯，蒜头排骨汤。 系啦，个做法咧好简单嘅啫。嗱，首先咧个材料咧就需要有黑。蒜三个， 黑蒜三个， 而家好兴嘅黑蒜 啊， 因为黑蒜蒜头呢系可以增强嘅免疫力嘅吓。咁另外呢，我哋需要排骨一斤，另外呢需要红枣十粒，陈皮咧就十克，啊，仲要有啲生地吓，生地去药材铺买啦。啊，仲要呢半个罗汉果，咁又甜啲咯。咁就仲要落三片姜。咁啊，将佢哋咧煲埋一起，点煲啊？又仲简单啦，你排骨咪飞飞水咯，之后咧就加水啦，将啲黑蒜啊、生姜啊、红枣啊、陈皮啊，咁一齐咧抌落去个煲嗰度炖佢两个钟头咧，咁就得噶啦。呢一只嘅汤水咧系可以令到大家消除疲劳啦，又可以清热化痰啦，同埋增强你嗰个体质，可以防疫噶。 哎呀，好啊，以后咧煲亲呢一个糖都系汤啊， 系 就谂起华梅姐个泡泡浴啊， 哇，有个咁嘅遐想 见。系啦，越饮越甜啊！ 系啊， 咁啊，算你哋啦。记得咧，真系要汤水嘅嘢咧，真系要多饮先得噶。如果唔系咧，你点样增强自己个抵抗力咧？系咪咁先？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好，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咧就系咁讲嘅。抗疫汤水饮得多，哼，小把欧咁亏都变得多啊！ 19.97美元，卖出2021.07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嘅骤雨为多处地区带嚟超过10毫米雨量，而西贡、屯门同元朗嘅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青岛以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黄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大骤雨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雷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西九龙走廊啦。咁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去美孚方向，近住雨晴轩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冇耐嘅啫。咁但系仍然挤塞，龙尾去到澳海城三期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西九龙走廊去丽桥方向近。即係去美孚方向，麗橋去美孚方向，近住雨晴軒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啦。咁但係車龍未消散，龍尾去到澳海城三期對出。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喺灣仔運動場；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七潭道北去紅隧，龍尾佛光街橋底；加士居道過海，龍尾去到進發花園；將軍澳隧道嘅將軍澳入口，龍尾電話機樓。 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就车多少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和斜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你咧，证明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郭生，睇到咧，今晚美股咧三大指数都升啦，咁啊，而且咧港股琴日做得几好啊，升488点，今日啊嘅升势可唔可以延续咧？ 咁啊，睇翻就外围咧个走势咧继续理想啦，咁啊科技股成为大市嘅火车头啦，即系表现都系向上嘅。咁同埋即系投资者都睇好啊，华府会嘅推出一啲刺激经济嘅政策啦，咁啊所以都带动气氛向好啦。港股最近都有一定程度嘅上升啦，咁新经济股当然系继续受到资金追捧啦，咁亦都见到有资金啊继续流入港股市场嘅。咁而琴日比較特別嘅就係一啲傳統類股份啦，無論金融股同地產股都有個反彈。咁啊，似乎就即係技術性反彈為主嘅，因為暫時就未見到話有好明顯嘅基本面嘅改變啦，令到呢啲股份啦可以即係出現一個比較大嘅重估出現啦。咁啊，短期嚟睇我就覺得個市因為呢啲傳統類股份咧個再上升空間就會比較有限啲。咁啊，所以就限制住個指數升幅啦，可能喺譬如25,500附近啦，就會遇到一啲阻力啦。咁啊，下邊支持位就睇翻24,500点嘅水平啦。咁暫時我估計都係呢1,000点上落為主。 咁大市咁樣走向啦，今日咧聽眾咧何先生嘅問只咧1317豐業教育，咁啊大概咧就2.3到攞貨嘅，咁依家股價咧升咗去十日嘅高位啦。問下郭生，係咪時候應該先食糊離場咧？ 睇翻豐業教育咧，曾經都一度大熱嘅，即係股份都曾經炒作得都相當厲害。咁但係自從內地加緊對呢一啲即係 K12 學校嘅規管啦，佢股價就即係大幅下滑咗啦。咁呢位觀眾就喺低位留貨啦，咁依家都有一個唔錯利潤喺手。咁近期比較大嘅轉變咧，第一就佢收購咗新加坡一啲國際學校啦。咁第二就係佢都公布咗一啲比較長期嘅計劃啦，希望長遠咧令到自己嘅收生人數啦可以增加去到即係100,000名嘅喺內地。咁如果能夠達到呢啲嘅目標咧，即係透過自建嘅學校嘅擴容啦，同埋就係再新建一啲嘅學校嘅話咧，我相信即係市場都會正面嘅，即係睇呢啲嘅發展。咁股價近期都開始扭轉咗個弱勢啦，咁我覺得即係都既然有一啲利潤喺度，都可以繼續 keep 住先嘅。咁目標可以睇翻一月嗰陣時嗰啲高位咧，大概3.1至3.2嗰啲水平啦，作為短線目標位置。 咁啊，產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正榮地產金融業務部副總裁郭家耀郭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啊。唔該郭生，拜拜。 发出资讯，赠我本分。 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九点十一分啊，早晨小白， 早晨啊，欧， 喂，我个脑入边咧都系啊，阿华梅姐头先啊， 嗰个泡泡浴， 洗白白嗰个泡泡浴嗰个绮丽嘅画面啊，吓啊喺我脑海入边咧，久久未能释怀啊， 幻想定遐想变咗， 哎呀，真系唔知道啊， 哎呀，你曳啦你， 系啊，可能系啊吓，咁啊，朝头早咧，大家就唔好做落汤鸡啊，如果唔系真系要冲几次凉啊，因为今日咧天气都相对唔太稳定啦，今日都系多云嘅，间中有大骤雨同埋几阵。雷暴啊，咁啊，依家气温28度啊，相对湿度咧88%，咁啊，特别啲驾驶人士又要注意啦，咁啊，睇下 湿白啊， 睇下自己条胎啊，有冇光咗头啊，系啊，咁如果光头嘅话咧，就真系换换佢，特别系迎来都算系夏天都系传统雨季啦，咁啊，即系你今日唔换，你成日个心谂。两日啦，咁就会出事噶，有机会咁啊，千祈唔好俾自己即系驾驶上边遇上危险啦。咁啊，多啲做啲保养嘅功夫咧，都系重要嘅。咁啊，对于家长嚟讲啊，好好保护啊个小朋友都系紧要啊。嗱，车主就睇住自己架车，咁啊，家长就睇住自己个小朋友啊。 要啊要。 嗯，咁啊，今日咧就要跟啊阿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啊学下啲亲子教育嘅嘢啦。 上堂咯。 嗯。 九点钟听一听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今个礼拜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就继续讲下啲心理学嘅话题，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 Jamie 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 ，Miss Lam Lam。 嗱 ，Jamie 啊，我哋上星期咧就讲咗啲香港人成年人嘅压力啊，同埋情绪支援等等啦。啊，不过其实小朋友咧压力都唔细。 是啊，睇住个数字日日咁样升，大人一路惊，小朋友就睇住你，你做咩你都咁惊？明明都可以去公园放下电，点解突然之间冇晒嘅？你个小朋友有冇呢样嘢啊？ 佢咧就可能因为已经习惯咗个疫情咧，大家都受到影响啦，即系都系要安坐家中啦。咁啊，加上我咧，因为成日都要谂啲新搞作同佢一齐做咧，佢又暂时未遇到呢一个问题。不过咧，反而令到家长即系我哋呢一啲咧，成日都要谂好多新花神咧，都好有压力啊。 我都系啊，谂嚟谂去，我又开始真系谂唔到搵咩同佢做咯。 嗯， 你试咗啲咩啊？ 阅读啦，上网睇下啲唔同嘅游戏啊，做实验啊，文静啲嘅砌下 puzzle 啊，或者系玩下玩具啊，做下啲无聊嘅小手作或者手工啊，真系差唔多乜都做匀啦。 我都系咁样啊，连我最渣嘅画画，我哥都同我仔开始画埋啦。 嗯， 有冇个情况就系发觉咧，以前小朋友咧，平时可能可以落去跑跑跳跳放下电咧，这个时候即系冇乜呢个机会之后咧，变咗日日都好精神啊。 嗯，都有啊。我家的小朋友都是晚晚好夜都完全不眼瞓啦。 是啊，其实我都有些担心嚟紧会不会啊，如果他真的开到学的话呢，会不会都影响他第时的日程的、所以我现在拿了个策略就是呢，我可能三四点呢、我找家人呢播一些跳舞的片给他跟住跳一轮，等佢都开心下，喐动下。 近来咧都好兴话咧，即系跟住啲网上嘅短片咧去做一啲唔同嘅运动、哦。 系啊，其实佢哋有一个咁嘅习惯，做下运动，等佢哋都知道，其实去得街咁，但系喺屋企都可以有适当嘅运动，都可以俾精力充沛嘅佢哋多一个选择啊嘛。 嗯，啊，但系 Jamie 啊，我又反而好好奇、哦，我哋讲咗咁耐咧，虽然都系疫情之间咧，家长可能会多咗好多呢啲嘅烦恼啦，要谂下啲咩俾小朋友做啦。咁但系实质讲到小朋友嘅压力，又会喺边一方面呢？ 小朋友嘅压力通常都系嚟自自己本身的家人的、小朋友很精灵的，即不论什么年纪，他们都会呢、在我们不怀疑他听的情况底下呢，其实他都是听的、所以有些时候如果你特别会见到有些小朋友倾向比较紧张的时候，可能自己都要留意一下、有些事情就可能避免在那里讲了。 即係盡量減少佢哋接觸到即係關於嗰個疫情、疫症啊，嗰個不確定性嘅嗰樣嘢。咁當然年紀大啲嘅小朋友，講緊可能係青少年時期嘅青少年人啦，咁當然可以即係理性地討論啦。 都係嘅，其實咧，無論係之前嘅社會運動啦，睇到啲新聞嘅片段啊，又或者係啲報道嘅畫面咧，令到佢哋可能會有少少不安啊。去到而家咧，疫情咧，即係每日都講緊啲數字啊，或者喺啲新聞片段度見到啲人入院啊，甚至乎係死亡嘅消息啦。其實見到啲小朋友嘅情緒咧，都唔係話完全冇影響嘅。 是啊，但是我们要记住一件事，焦虑是可以传染的，但是同一时间我们自己保持冷静的话，同样都可以帮他们手去调节他们的焦虑，令到他们可以情绪稍微平复一点的。 嗯，那如果照 Jamie 这样说，其实大部分小朋友压力的来源呢，可能是来自大人、哦。 是啊，呢样嘢都要留意一下。另外，年纪比较轻嘅小朋友，可能系即系初小啊、幼稚园啊，咁呢啲小朋友咧，其实佢生活如果个规律俾人打乱咗，对佢哋嚟讲都会系一个压力嘅。 系，即系话平时惯咗可能翻学嘅，或者会惯咗有啲嘅课外活动，但系而家因为疫情咧就全部停晒啦，净系可以喺屋企啫。咁呢一个都会令到佢哋不安。 冇错啊，其实因为当有一个规律，都唔好话小朋友啦，大人有时有一个简单嘅规律俾自己去跟。的话咧，都会觉得有啲，即系佢都觉得自己可以控制到个环境嘅。年纪细啲嘅小朋友咧，佢哋觉得唔一定能力上可以控制到个环境得太多嘅话咧，如果可以俾到系即系作息有个定时嘅作息，生活上有一定嘅规律俾佢跟嘅话咧，对佢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定嘅方式，去即系等佢个心定啲，觉得所有嘢都系即系掌握之中，佢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乜嘢嘅，所有嘢都系受控嘅，咁我感觉会好啲嘅。 系，咁所以其实家长都真系可以试下，整翻一个时间表咯，即系话俾小朋友听，每日咧都系呢一个钟数咧，就会系做类似嘅活动噶啦。 是啊，咁样其实亦都会令到嗰个瞓觉时间唔会太过乱，都为到嚟緊复课作少少准备啦。即係虽然我哋可能唔一定九月复到课，咁但係即係迟划咗我哋复课嘅时候，我哋都唔想嗰一刻先至去帮佢执返个瞓觉时间囉。 嗯，都啱啊。咁另一方面呢，我諗家长同埋小朋友呢都可能觉得有啲压力嘅呢，就会係要喺屋企学习呢一个问题啦。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来的。 Jamie, 我想你都要落手落脚教了，是不是？ 我简直就是重新读过这个幼稚园的课程啦。 那你应该都增进了不少知识、哦。 其实我都觉得原来时代真的不同了的，我真的觉得原来这个年代的学习和细个我们学即成长学习的年代呢是两套不同的东西的。那虽然都有些辛苦的，放了工回去都还要看看哇什么来的，为什么要这样教，但是其实也都可能将我这么多年来的疑惑呢一次我解了。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教小朋友学这个拼音的时候，他终于解答到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都不识，即我不明白为什么个字是这样拼的。 现在就识咗啦， 系啦，所以其实，唯有优质嘅音乐啦，我咁多年嚟嘅疑团终于俾我今日解开咗啦。 嗯，喂，咁我其实觉得 Jamie 呢个态度咧，正正都系一个咧，俾家长，特别系咧，好似我哋呢啲咧，即系要在职嘅家长咧，可能真系要靠到夜晚黑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先至可以同啲小朋友做功课啊，或者系讲翻嗰啲学习嘅课题啦。难免咧，其实可能都真系会好紧张啦，或者好攰啦。咁但系有时咧，就算你见到个小朋友可能学极都唔识咧，都真系唔好懵咯。同埋因为要谂下，可能佢去到嗰个钟数咧，嗰啲精神状态又差啲啦。咁我哋自己可能放咗工去到嗰啲时候咧，个精神状态又差啲啦。咁所以可能都要多方面协调。 其实都系噶，都有时可以有几样嘢可以谂嘅。第一样就系都问下自己懵乜嘢先，系懵紧自己惊个小朋友唔识，担心佢将来学唔到，跟唔上个进度啊？懵紧自己教得唔好啊？定又话有其他嘅原因？好多时候家长懵嘅原因都不外乎系头先我讲嗰几样，最主要都系好担心小朋友将来啦，亦都觉得自己能力未必系咁好咁样嘅。咁有时都俾少少空间自己啊。咁放咗工，其实自己都攰噶嘛。另外一样嘢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学过的，现时的学习方式和我们当年的学习方式那个分别都真的挺大的。那与其要求自己一步到位要自己懂晒现今的教育方法，我们又会不会可以给这么多空间自己，我们和小朋友一起学 会唔会就好过要求期望自己教得识佢呢？ 嗯，同埋呢，可能因为我自己呢就都有读过啲教育相关嘅课程啦，咁可能对于教小朋友呢都有少少方法嘅一啲根基啊喺度可以跟住。咁、但係呢我都观察到呢近来身边有好多啲家长啦，特别系可能真系同教育啊冇乜关系嘅工作啊行业啦，其实呢原来对住个小朋友呢要教佢哋一啲就算系好显浅嘅内容呢都真系会束手无策㗎喎。咁所以我觉得呢我都好明白点解佢哋会有一种咁强嘅压力啦，又或者系呢有一种焦虑喺度囉。 係㗎，有啲时候亦都唔一定理解到小朋友喺比较细可能幼稚园或者初小期间佢哋嗰个抽象概念嗰个能力未咁高，好多嘢都要比较实在化，好一粒粒即係好实在地喺佢哋面前睇到呢，咁可能嗰个教育即个教法就会容易好多啦。 嗯，同埋我相信呢，即係如果小朋友系面对住一啲本身自己压力好大嘅家长啦，喺学习方面呢都真係可能有啲阻滞吓。 咁当然啦，佢见到妈妈其实啊，点解妈妈或者爸爸或者家长见到啊，点解你永远都皱埋眉头嘅呢？系咪我嘅问题呢？系咪好难噶呢样嘢？可能有时呢都要俾自己唞一唞，或者提自己喂，避住先，照照快镜，捽一捽翻松自己个眉头，等自己松啲，先至去同小朋友研究嗰啲课题啊。 嗯，咁我相信咧呢啲 tips 咧都绝对可以帮到好多家长咧喺屋企慢慢啊，我哋除咗话学习啲幼稚园嘅新内容之外咧，其实亦都要学下到底用乜嘢方法去教小朋友咧，佢哋会最吸收得到咯。 冇错啊，同埋另外一个可以谂嘅嘢就系试下都休自己幽默，发觉自己乜嘢都唔识，都几好笑啊。 系啦，有时放松啲啦，睇开啲，咁啊开心啲咯。 系啊，用幽默去面对呢一个不确定性，可能是一个最强的武器来呢。 好啦，咁希望我哋 keep 住挂住笑容啦，同心抗疫，多多保重啊 ，Jamie。 你都系啊。 好啦，再一次唔该晒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 Jamie 郑宝君，我哋下次再倾过咯。 拜拜， 拜拜 ，Goodbye class，Goodbye Miss Lam Lam。 黑色水晶，一息间已透亮了。高烧的火筒究竟冰冷了，直连荒芜的星星顷刻失落了，无常泪光中中的事如何定妥当与意象，好怎算好，差的怎算差，为何定了答案该那样，相信错的也不可对望， 廷鏗新嘅作品啊，名字叫做 Negative 啊，好似头先咧 ，Barbie 同埋 Jamie 咁样讲啊吓，捽一捽个眉心啊，捽一捽个眉头啦吓，咁啊难嘅事情咧就会被踢走啦。我哋一齐咧踢走啲 Negative 啊，换转啲 Positive 啊。 晨光追踪三十一。 睇下刘畅带唔带到啲正能量俾我哋啊！刘畅早晨， 早晨， 早晨啊！畅， 系有咩睇？港台电视31。 好，咁啊，先同大家介绍啦。逢星期三晚夜晚8点有警讯，又系有得睇，好睇啦。 系啊，倒数紧啦， 倒数紧啦。咁啊，警讯咧每个星期咧通常都会同大家介绍一啲骗案嘅，今晚亦都唔例外。 嗯， 介绍一个最新嘅骗案手法，等大家咧防备一下。 哦，最新嘅骗案手法，讲少少嚟得唔得啊？ 好啊，咁啊，政府咧咪派钱嘅，刚刚开始咗现金发放计划嗰10,000蚊，系啦。咁啊，明明我有钱收嘅，但系有啲骗徒咧用一啲即系一啲谎言、一啲诡计，用电话去呃咗你嗰啲钱，唔止个10,000蚊添。 啊，系啊。咁衰啊！ 系啊， 要留意警讯啊！呢、這个真系 冇错啦，睇下佢哋点样用花言巧语，点样可以咧，即系等自己提防，亦都教识屋企啲老友记、可以提防一下啦。 系呢、這个紧要啊吓， 系、跟住 咁啊，去到夜晚紧接住8:30嘅日常8:30，今晚咧就同大家睇下咧呢个家庭暴力嘅问题。 嗯， 咁啊，家庭暴力通常都系女士噶嘛， 系， 但今晚好特别，今晚系讲男士嘅家庭暴力。 咦、 男士是受害者的那种家庭暴力。 是咯， 我好想看喎、 谋下谋下权益啊，要帮啲男士。有时大家都喂俾屋企人家庭暴力喎、咁如果有啲丈夫出嚟讲，可能大家都唔係太信，原来都有啲咁嘅事例係咪 呀。哎呢、這个世界咁大係咪你点估到啊。 即係刚刚即係荷里活嗰边啊，专利特普屋企都有單咁嘢啦。 係 呀。究竟係点样嗱，今晚呢就请到呢个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一位主任呢、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个案啊、即係俾少少数字大家，原来好紧要嘅。即係根据呢这个社会福利署的数字呢，原来每6位的家暴受虐者呢就有一个是男士。 哦，是啊， 是啊， 都不少的、哦、 即原来6位就有一位，即除了身体上面那种暴力之外，还有精神虐待的、 语言暴力啦等等啦、要留意回了这一个。 没错啦，紧接着去到夜晚9:30，31看世界，今晚都是跟大家讲一个骗局，好像警讯一样。不过这个骗局就大单很多的。 是 个题目叫做《原子世纪骗局》。 哇！玩到咁大个馅，系咪都咁正先？ 系啊，嗰、那个原子即系嗰啲原子能嗰啲祸害嘅事件啊。 系 啦，咁、今晚咧就会呢个节目访问咗咧一啲日本核电厂嘅员工啦、福岛嘅小朋友啦，甚至乎一啲美国嘅海军啊，即系从啲受害者嘅角度咧去睇下、揭露下咧呢啲核泄漏呢啲辐射嘅意外，究竟系有冇幕后黑手嘅咧？即系究竟啊呢啲军队啊、政府啊，或者呢啲原子能嘅业界咧，佢哋究竟有冇去收埋一啲唔讲得俾人听嘅嘢咧？佢哋嘅目的又系乜嘢咧？ 系啦，啊，当初发明嘅时候系咪即系净系我嚟净系打仗咁？咁用嘅时候又系边个用？咁啲诡计啊，幕后又有啲咩黑手？哦，今晚可以留意一下、啊。 冇错啦，今晚留意呢个9:30夜晚31看世界啦。 系 好，最后同大家讲下啦，去到11:00夜晚午夜广场，今晚嘅学人串社科咧个题目叫做正，即系中立很难啊。 中立很难啊， 系啦， 系啊， 即系中立讲紧乜嘢咧？即系原来讲紧公务员啊，公务员点样政治中立啊？ 系 系啦，咁啊即系。即係剛剛社會上面都即係要求啊，政府咧都有要求咧，公務員要政治中立啦， 係 啦，咁究竟嗰個理據係點樣嘅咧？又點樣界定中立咧？咁今晚就請嚟呢個前政治助理陳志遠同大家。用过来人身份去讲下啦。 哦，咁大家要留意今晚港台31啦。 系啊，啲公务员嘅朋友都要睇睇呢个咧。啊，午夜广场啊，睇下讲唔讲中你嘅心声啊。 系啊，好多同事都要睇啊。 系 啊， 啊，就算唔系净系公务员嘅朋友，咁或者普通一个香港人嘅、啊，都应该睇下、啊、到底中立啊嗰、啊那个重要性又可以去到边度咧？ 大家可以了解翻啦。咁啊，唔该晒刘畅同我哋咧分享啊，今晚31有啲咩睇啦？ 拜拜， 唔该晒你，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政府押后九月立法会选举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决定立法会未来一年真空期的问题。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重申，政府不应该延迟选举，质疑政府因为怕输，担心民主派会取得议会多数主导权。被问到民主派会不会加入未来一年的立法会，许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要视乎议会是否有合法性，亦都要看民意。他认为有较多市民希望民主派寸土必争，但亦都有人质疑，如果民主派进入议会之后被取消资格，连关键少数都未能够守住，因此民主派要考虑两边的意见，再作深入讨论。红磡街市和土瓜湾街市出现十多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六宗属于鱼贩。街市停业两日以便清洁消毒。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说，目前应该视乎第一轮的筛检结果，如果发现很多感染个案，就要决定封闭街市更长时间。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事件未必反映鱼档是高风险，因为街市人流密集，本港有社区爆发，自然有传入街市的威胁，病毒会在人同人之间大量繁殖，即使有环境污染，亦都要有相当的直接接触，感染风险先会大。他强调病毒在环境会稀释，市民无需特别担心。又说购买冷冻食物回家之后，只要清洁和煮熟，风险极小。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7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当中22宗属于本土病例，全部来自新疆。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3人，都是在乌鲁木齐市，另外有5宗境外输入病例。另外，广东没有新增确诊病例，新增4宗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广州报告有2宗来自赞比亚，深圳报告1宗来自香港，湛江报告1宗来自菲律宾，全部都是在入境口岸或者隔离点发现，入境之后即时被隔离观察。北京有1宗境外确诊病例，是上个月27号来自印尼的输入确诊病例的家庭成员，在隔离观察期间测试呈阳性反应。内地累计4634宗死亡病例，累计84491人确诊。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在当地星期二傍晚发生大爆炸，卫生部长说死亡人数增加至78人，接近4000人受伤，多人失踪。爆炸之后当地停电，入夜之后难以搜救，现正面对真正的灾难，需要时间评估损毁程度。安全部门首长说，爆炸可能由储存在仓库6年的高度易爆物料引起。总统奥恩说，2750吨硝酸铵不安全感储存是无法接受，他宣布全国哀悼三日。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大骤雨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雷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82点，升32点，总成交金额9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3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26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31.9升1.5，美团点评218.2升6毫，腾讯控股555蚊升5蚊，阿里巴巴254.8升1蚊， 阿里健康20.7跌1.1，九毛九系报13.16跌1.2，建设银行5.77系跌5仙，友邦保险72.5升3毫，华虹半导体37.2升2蚊，中国平安82.65跌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5.57，瑞士法郎0.913，加元1.329，人民幣6.968，英磅對美元1.309，歐元對美元1.181，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664。日經平均指數報22,381點，跌192點。港金现价报18,660，系升3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6.2美元，卖出2017.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接近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拔街。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阿 B， 是一个准妈妈。好多谢每一位每日在前线打紧仗的医护人员。希望大家都减少社交接触，撑医护，撑香港。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翻到嚟9:30之后啊，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今日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老师华同埋阿 O 啦。 Hey. 电话侧边有朱海婷 Heidi， 早晨。 Heidi， 早晨。 早晨啊，小白阿 O， 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好。 你好啊，谂住跟你咧睇下学下有咩玩啊，我哋。 哇，今次嘅题目咧，计我哋三个系臭味相投，食榴莲之外咧，上个礼拜吓，今次一定啱你哋，因为咧，我相信男士们都一定好中意请呢个积木嘅，系咪？ 系、 哦。系咪积木？控啊，讲一次咧，就系咪呢个 LEGO 控啊？ 系啊，由细到大我都几中意砌噶、 嗯， 特别咧、特别而家仔仔咧，有阵时都会啊谂下，希望佢譬如砌积木砌得叻啲啊，会唔会诶、令到佢谂嘢有条理啲啊？你知啲、父母一定会咁谂噶嘛。 同埋细个嚟讲，即系啲手脚仔协调啊，即系佢手眼协调咧，唔好去到脚啦，手眼协调都好紧要噶嘛。但系我谂你哋都有冇遇过就系话，哎呀，好想买啊，好手痕啊，但系买完翻嚟，另外一半就话冇位摆啊。 呀， 砌完摆边度？ 我有好多想买，但系都系惊冇位摆，你知唔知啊 ，Heidi？ 系啊，嗱嗱，我老公都试过啦，同女女砌完嗰、那个城堡啦，砌完嗰个摩天轮啦，佢哋再想买嘅时候，我都会即系吓俾一个眼神佢哋。但系咧，今次咧， 你屋企砌完有位挤呀，咁好啊？ 系啊， 其实都尽啦，我已经摆咗城堡，摆咗摩天轮，摆咗女儿细个砌开嗰啲公主城堡噶啦。我都開始投訴噶啦！ 我之前有一個過山車，我都想試一下佢，因為誒撳個掣佢又識喐，好得意啊！ 我反而買咗佢最近嗰架超跑，不過未攞車。 哇！未 攞車未落地係咪？ 架車未落地，車架超跑 T 字頭嗰個科技系列啊，嗰、那個都好玩啊！真係、 今次咧就專登揾嚟佢哋呢個新嘅系列咧，真係啱啱八月先至開始推出嘅啫。咁、就係叫做佢哋嘅名啦，加埋個 art 喺後邊。咁、就係結合你中意砌嘢個感覺，但係又冇地方，咁點咧就將佢變成藝術品啊、就係咧嗱，應該話咧係結合咗馬賽克嘅即係 mosaic 嘅元素啦，加埋咧砌呢個積木嗰個嘅享受嘅，就係將佢變成一幅畫，係一幅扁嘅畫，你可以掛喺埲牆度嘅。嗱、我諗你砌過咧，除咗一粒粒立體佢哋嘅積木之外咧，試過咧，我嗰陣時我女兒有個好細嘅雪糕車啦，佢有一塊板咧都叫你咧一塊板仔，就叫你砌啲一粒粒圓形咧係相對地係扁嘅砌上佢哋個底板個面嘅嘛，冇細個細個嗰只啊， 有啲印象， 係啦，嗰啲粒狀啊嘛，係咪？佢今次咧就主要係用呢只粒狀嘅積木，圓形粒狀，即係砌落佢哋板面個位度，逐粒咁拼上去咧，加埋馬賽克個 concept 咧，就令到你可以砌出一幅咧40cm×40cm 嘅掛牆嘅畫啦。 嗱、個重點係40cm×40cm， 即係唔會太亞位，所以咧啊可以老婆都歡迎啦，係咪呢？ 你掛埋上牆就係、老婆冇投訴啦， 冇投訴啦， 冇壓你啲櫃面啊咁。 係咁又可以有呢個砌積木嘅樂趣，而且有啲美感喎。 係啊，同埋佢今次咧嗱，即真係八月份啱啱先 launch， 同埋我哋香港都係幾幸福，都即刻買到啦。因為美國咧要好似九月份先有嘅，咁佢就先出咗四個系列先啦，都好大路噶啦，希望滿足到啲男士嘅要求。首先第一個系列就係呢個披頭四嘅系列，咁咧其實佢一盒入邊咧。就你砌完就40×40cm 咁大啦，但係一塊咁大你好難一次個砌㗎嘛，係咪？佢就先俾你呢好似九宮格咁，就拆咗做九個細嘅正方格先。咁你逐 part 砌完之後呢，就將佢喺背脊呢扣返上去呢，就變成40×40cm 闊囉。咁佢譬如一盒我揀咗披頭四系列嘅喎，其實呢你都可以呢有四個 option 就砌佢哋唔同成員嘅樣嘅。 即係10×10呢就一個成員嘅樣，跟住就組合埋一齊。 係40×40只系砌一个，不过你可以考虑你砌完呢 round， 咦，我拆出嚟再砌，我有四个享受都得。另外一个系列啦，就系、Iron Man。 哇！ 你又系可以拣咧，佢有三个款嘅，咁睇下你想砌边个啦。另外一个系列啦，就 系、 Star Wars。 系哇，全部都系啊！ 即系近排咧，呢、這个积木公司咧都动作多多啊！即系除咗 你哋屋企啊嘛， 系啊，只要你喺屋企咧，系咁样疯狂出嘢，出一啲新嘅 product 啊，新嘅玩乐主义咁样，咁俾你留在家抗疫啊！呢、這个 Heidi 推介都几好、啊，即系我想问一下咧，你砌嘅时候咧，会唔会都连埋屋企其他成员一齐咁样夹手夹脚咁样？ 其实我哋一向咧砌亲呢一个嘅积木咧，都系我先生系主脑，咁女咧就系佢嘅第二副手，我就系最细嗰个助手嚟嘅啫。调翻转，佢哋两个一投入呢个 project 咧，我有翻少少时间去整嗰啲嘢食啊，咁你其他啲嘢咁样。 咁你应该更加支持佢哋继续玩呢个计划，继 续玩。 O K 嘅，今次好难 say no 啦，因为真系唔系好雅。咁至於上邊埲牆，梗係唔好擺我房咁，擺第二埲牆。不過其實有一個都啱我嘅嗱，除咗你話頭先披頭四啦、Iron Man 啦，同埋呢一個嘅星球大戰之外咧，其實佢竟然有 Andy Warhol 嘅瑪麗蓮夢露系列啊！ 哇！ 咁咧其實你知佢咧就係色彩好靚噶嘛？ 呢個啱擠喺你間房喎 ，Heidi。 係啊，雖然係大頭冇個性感 pose 係咪但係咧其實都好靚咯，因為你知佢係用好 sharp 嘅顏色噶嘛。咁就算一盒入邊你都可以揀。將瑪麗蓮夢露就砌成四個不同的顏色主題，黃頭髮啦、粉紅頭髮啦，還是說是不同的顏色，我覺得這個是個顏色的層次是很漂亮的。 仲有、哦、如果你最後咧，嗱，我當你男士，哎啊，哦，我決定買曬呢個 Ironman 嘅三盒，我一次過買曬三盒，砌曬三個款，仲即係仲可以咧，你係。變成一個長版啊！即如果你有曬三盒嘅話咧，佢會有另外一個 pattern 俾你揀咧，直情好似你諗下三張變咗係40×120咁係長身咧，可以砌出一個特別版咯。 哇！ 所以都我諗都幾受歡迎咯，今次應該個感覺 一定會啊，同埋掛喺牆嗰度咧，個感覺好似掛咗一兩張大 poster 咁，而嗰張 poster 你又有份親手砌啦，咁樣咁真係好正。不過掛咗喺牆身咧就。再要買多少少嘢，買支納米嘅噴噴落去，咁啊幫你咧嗰啲你知啲積木啦，同埋積木咧好容易啊藏污納垢啊，同埋嗰啲積啲塵喺度。咁咧如果你而家有啲納米塗層咧，你砌曬成個 product 之後啦，跟住你就噴噴噴，咁咧佢冇係啦，冇咁容易黐塵上去啊，咁變咗咧你抹嘅時候咧就相對輕鬆啲咯，係啊。 咁 呢個 就真係唔好，你如果唔可以拆噶啦，你就係、是。forever 噶啦，我睇咗咧，我覺得完成咗即三張拍埋一個直板之後咧，其實好啱啲男士擺，譬如我唔知嚇，我建議啫，唔知你老婆肯唔肯，就係聽一個大電視啊，至啲喇叭側邊咧，嗰埲牆掛喺嗰個位置，或者書房咁有一個書櫃隔離都好似幾型咯。 呢啲咪就係好太太咯，即係會幫個老公諗埋啊，究竟呢嚿嘢砌咗出嚟會擺喺屋企邊個位置覺得 OK， 最緊要唔好擺喺佢梳妝台隔離。篤眼篤鼻咁就得噶啦， 一路畫個眉，一路見到 Iron Man， 係啦，可能個太太本身都中意蘿蔔糖嚟嘅， 因為 Iron Man 又冇眉喎， 係唔中意 Iron Man， 你咁樣篤眼篤鼻咁樣，我化妝條眉咧都畫歪咗啊！真係 喺馬利蓮夢露喺隔離望住化妝噶嘛， 係咁啊，可能好啲啊，有幾個唔同嘅系列咧，即係 我相信呢個係一個開始啫，即係如果呢一樣嘢係受歡迎嘅，即係幫大家慳咗好多收藏嘅位置啊，應該都會陸續有嚟咯，我估計。 哇！ 在我心里面呢，我成日觉得如果最好的这一类型的画是什么呢、嗯、就可以譬如家庭照啊，如果这个叫积木公司呢、啊、他可以譬如我们 send 张相给他、 嗯、 然后他可以帮我们度身订做一个家庭照的积木呢，那我呢就真的会忍不住买了。 是 这个应该不难，因为不要说是这一只这样逐粒砌出来的家庭照了，是呢之前他咪有一些主题公园的这个积木的主题公园呢、嗯 啊、 譬如我最记得我同女玩了其中一个过山车啦、啊、你知道他咪最兴影啊咁擘大口咁樣嘅，其實佢都可以咧將佢印翻落一副平面嘅積木嗰度、 哦， 即可能係大約你想象一個喇叭仔咁樣嘅 size 啦。但係咧佢係就咁將張相係打印上去嗰啲嘅扁身嘅積木面咯。 嗯， 咁嗰個其實都可以見到翻樣咯，但就冇咁仔細，係、嗯、逐粒逐粒砌啦。 係啦，咁佢哋有技術噶嘛，咁啊期待住佢哋嗰個如果可以整一個叫家庭照嘅積木咧， 正喎、 啊！哇，咁啊真係唔錯呵、啊。 哦，咁可以好大啦，可以大个幅电，大个个电视柜。 系啦，咁、啊、就开心啦。 即系有好多嘢咧，都系喺个积木世界入边咧，佢可以呈现到俾你。你又记得呢个积木公司咧，之前咧未出咗嗰啲悉尼歌剧院系列啊，嗰啲巴黎铁塔系列啊，几多嗰啲男人咧，好、哎、浪漫咁样讲啊。 我想讲咧、啊，我啱啱咪讲完我哋去呢个主题嗰个积木嘅，我女咧喺隔篱一路听住我做节目，已经即刻喺个房度。抄佢出嚟啦！我 换 张 睇 俾大家睇。 好好啊，妈咪系咪你讲紧呢个指住咁样point out 俾你话俾你听啊吓咁啊！即系头先讲嗰啲世界明星系列咧，依家冇得飞咧，你都买个积木翻去砌下，或者可以懒浪漫嗰啲男朋友女朋友话 巴黎铁塔俾 系啦，应承我去巴黎。系依家疫情咧去唔到切，唔紧要，我买住个巴黎铁塔俾你先，你就系、 是、之 后 你哋男士有排找 数 吓， 提 醒你哋 吓。好啦。咁啊 ，Heidi 今日就分享住呢一个啦。咁啊，转个头有张相，我哋睇一睇，跟住有冇机会可以放上网俾大家都感受下咧、哦，好唔好啊？ 好， 唔该晒你 ，Heidi，thank you， 拜拜。 Comes fast, then slows down. Never moving off your tempo, but I still can keep you flow. Oh yeah, I'm looking for a sign. Will you ever be mine? 话拣只型啲嘅歌俾佢，我哋决定送个型男俾佢啊！ 系啊，花名叫 Yama P， 山 P 山辣子狗啊，Nice Code， 继续 keep 住靓仔啦！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开日剧啊？近排都系芥亚人嘅天下呢个半泽直树啦，开始即系准备第二辑啦吓，咁啊， 香港未有得睇啦， 系啊，咁啊，大家指纹流梯响啊，有机会就喺香港先正版地睇啊吓，嗯。 弥漫星辰，发出资讯，尽我本分，预备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今天早上 Cherry 喺度，早晨啊 ，Cherry 早晨， 系啊，早晨早晨， 系啊，约咗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特别事情想同我哋分享啊？ 我好 surprise 我女女可以入到 Dennis 啊！ 哦，系啊，即系觉得女女读书好好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哦，咁啊想打电话上嚟就赞扬下佢。 多谢佢，多谢佢咁佢嘅付出啦，多谢佢咁锡我啦，多谢佢所有嘅一切 哦，咁就好啦。系咪咧？阿蕾蕾由细到大都系咁，即系咁自律，自己识得读书，冇要你操心啊？ 系咪啊？ 佢好自律，但系佢冇乜信心嘅，好多嘢都。 哦，系啊。咁听又唔似，觉得佢系信心爆棚，就好自律嗰批嚟， 又好知道自己想做啲乜嘢，想要啲乜嘢， 跟住运动又叻啦，读书又叻啦，从来都冇要 Cherry 担心嘅咁样， 系咁样。 唔系嘅，佢运动唔叻啦，咁佢只系学霸之中嘅学渣啫。 唔好咁讲，咁啊，但系喺个沟通上面都知道啊，你都好了解女女咯，估计阿女有啲乜嘢都会同妈咪倾啊，或者都会讲话，喂，妈咪呢啲嘢争啲，可唔可以俾啲信心？ 我，俾啲鼓励我咁样，系咪冲破界咁啊？ 打电话上嚟想话俾你听，女女你真系好叻噶。 嗯，吓咁啊， 希望你自己有信心多啲啦。 实有嘅，你支持住佢，佢咪有信心咯。你有冇嗱？你都好认识佢啦，有冇觉得咧？佢边一方面即系读书嘅窍门咧，系比较上啊几好喎、啊？呢、這个方法咁样，有冇啲 tips 又醒下我哋啲听众啊？ 我发觉因为咧有好多人咧就唔会教啲仔女举一反三。 举一反三 系啦，即系话 即成日问问题。 我以前细个，我同佢讲，譬如讲金融小说啦，我就讲个头，讲到最精彩，我就 stop， 跟住你自己睇下 哦，即系引发佢嗰个嘅好奇心啊，引发佢嗰个问号啊，等佢咧就我好想知，我好想知，跟住咧就自己谂办法咧去到寻根究底咁样啊。 系啦，即系甚至乎好似 physics 咁啊，呢、這个原理系咩咧？啊，咁我做咗其他啲嘢，咁我俾佢即系谂起啊，有啲嘢其他嘢系可以咁样推动力嘅，或者咧，即系佢会自己。你当你家长慢慢咁帮佢哋咧，佢哋就会举一反三，好叻噶啦，佢哋就。 哇 ，Cherry 你都好叻，我都想赞下你。physics 你都可以讲喺生活嗰度apply 得到，或者讲完个理论之后，好嘢喎，好厉害，好厉害啊！ 系啊，但系最紧要系女女有呢个心去揾出嚟，咁就会好好多啦。 系咁都要，因为你教到佢一个心底线啊，亦都咧就系好好学嘅一个女女先得嘅。嗱，最后有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女女讲啊？ 叫佢唔好俾自己太大压力，因为佢已经喺我心目中真系好出色。 嗯。 咁啊，今朝咧就拣咗一首作品咧，就系李克勤先生嘅《红日》，希望呢只歌咧鼓励到你同埋你女女，仲有鼓励到身边或者收音机身边嘅人啦，好唔好啊？吓 ，Cherry， 多谢晒， 好，多谢你电话 ，Cherry， 拜拜。跌倒唔紧要嘅，最紧要啊起得翻身啊，仲有咧个咧太阳会出嚟嘅，红日会照住你噶。 冇错，不过而家就要留意住啦吓，咁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嘅，咁我哋明天早上再见啦，拜拜。